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愿同世界各国政党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会外方人士热烈祝贺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成功召开，高度评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促进一带一路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塞尔维亚前进党副主席武切维奇： 感谢武契奇总统和习近平总书记，塞尔维亚得以拥有史无前例的高速公路、桥梁和基础设施。我们的中国朋友在塞尔维亚现代化进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多米尼克工党领袖、政府总理斯凯里特： 中国的脱贫攻坚成效卓越，值得各国政党和政府学习。我也必须要感谢中国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为其他国家所提供的巨大支持。 追寻精神密码，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为民服务如此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三牛精神，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的精神密码。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今天播出《俯首黄土地，奔腾自奋蹄》，聚焦三牛精神和它背后的奋斗故事。采制：总台驻甘肃记者王岩、欧阳任远。 在甘肃省定西市的安定马铃薯产业园区车间里，一颗颗饱满的马铃薯被制成各种淀粉类产品飞向世界各地。定西是个怎样的地方？联合国官员曾定义这里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穷则思变，苦更需苦干。从1988年起，身为共产党员的香泉镇陈家洼村老支书马俊带领村民用5年时间整修出了近2400亩梯田。 咱们梯田修好是为了后代造福，每一个任务共产党员都走在前列，第一个完成的。 为民服务孺子牛，不仅仅是七个字，更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汗水与奉献。现在这里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脱毒种鼠繁育基地，马铃薯原原种生产能力稳定在6.5亿粒以上。有了好品种，在市场上才有竞争力和话语权。定西马铃薯研究所所长李进福回忆： 从一般的呢挨着地到离地栽培，将近走了12年，技术上的问题，每一样工作要找出来，没有两个月你做不到。 为培育脱毒种鼠，预防土传性病害，十几年间，李进福和同事们不断尝试调整，实现了微型种鼠零土传病害。截至目前，定西马铃薯研究所已累计出口微型种鼠7000万粒，占全国马铃薯微型鼠出口总量的94.6%。李进福说，今年研究所原原种的产量已经达到1亿粒左右。 出口呢，出一个1000万粒左右，主要做好7个国家，9000万粒左右卖到了我们中国的14个省，一直是供不应求状态。 不忘先辈拓荒艰辛，在如今的香泉镇镇长马鹏的心里，甘做老黄牛筑牢了马铃薯产业的基础，勇当拓荒牛让定西攀上马铃薯产业技术的高峰。而在带领群众安享小康、升级新生活的未来之路上，共产党员就是要做孺子牛，永远把为人民谋幸福放在心上。 以后的发展是我们拧成一股绳，传承好三牛精神，带领老百姓呢实现了共同富裕的这个目标。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国务院日前公布了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总台央广记者谭震报道。 意见指出，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雄安新区形成北京新的两翼，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丛亮介绍， 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将进一步提高城市副中心的承载力和吸引力，实现与雄安新区的错位发展，有效治理北京的大城市病，将加快培育发展的新动能，打造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将进一步增强副中心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带动周边地区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示范。 随着意见明确的各项任务举措相继落实，丛亮表示，北京城市副中心将走出一条创新驱动、引领潮流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紧布局呢数字新基建，支持具备条件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的新一轮的先行先试的政策呢，在城市副中心落地实施，提升金融商务服务的功能，打造京津冀的金融创新和高端商务发展的新高地。 河北省副省长胡启生在发布会上介绍，北三县与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协同发展规划体系已基本形成。 到目前为止呢，10条跨界的道路已经建成通车，通达公交线路已经达到了21条，大气、水体等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加快形成一体化区域的生态屏障。 上海西南门户松江享有上海之根的美誉，是上海全球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策源地。松江瞄准国际先进产业体系，打造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总台驻上海记者杨静、梁志伟报道。 上海市松江区的科建高分子材料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高温密封胶带产品日前完成立项和初期测试，预计今年年底将完成中国商飞产品入册。公司总经理吴海涛表示，这一切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 目前我们同商飞已经进入了可应报告的阶段，如果没有政府搭建这个平台，我们可能会要花2到3年的时间，这也为我们企业节约了时间成本。 通过协助区域内企业与类似商飞这样的头部企业合作，推动了产业链跨区域协同发展。长三角 G60 联席办副主任、松江区科创发展办主任郭淑琴表示， 充分地利用好我们已经搭建起的产业联盟、金融合作示范园区、高校协同创新联盟等一批创新型的跨区的合作载体，来激发广大市场主体的一个活跃性和主动性，来更好地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之间的深度融合。 十三五期间，松江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新能源和新材料方面以6+X 产业为定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打造若干个具有世界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上取得了0-1的重大突破和进展。上海市松江区委书记程向明表示，面向十四五，松江将始终把高质量发展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 聚焦在科技创新的蝶变上有更大的作为和担当，始终瞄准世界先进科创能力和产业体系，做大做强做优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产业集群。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1月30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本土病例91例，均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4例，其中境外输入12例，本土2例，均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截至11月30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868例。截至11月30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5亿0797万5000剂次。内蒙古满洲里市昨天通报，12月1号0点到14点，内蒙古满洲里市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例。满洲里今天起开展第5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黑龙江哈尔滨今晨通报，12月2号，哈尔滨市发现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例初筛阳性感染者，均为内蒙古满洲里市确诊病例在哈尔滨的密切接触者。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 第二轮第五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四个督察组将对黑龙江、贵州、陕西、宁夏四个省区开展一个月的督察进驻工作。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十一月起，我国对四季度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实施阶段性税收缓缴措施。政策实施首月，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累计缓缴税费471.4亿元。 今天至五号，2021-2022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和2021-2022国际雪联北欧两项洲际杯将在张家口赛区的古杨树场馆群开赛。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通报浙江余姚施奥遗址、广东英德盐山寨遗址、甘肃庆阳南祖遗址等五项成果，展现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不同阶段新石器文化起源、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 随着中老铁路即将开通运营，中老铁路豫西至莫憨段车票今天起发售。 中越两军12月6号将举行和平救援2021卫勤联合演习，这是中越两军首次组织卫勤实兵演习。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602,040例，达到2,6218,483例，死亡病例增加7781例，达到521,745例。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一号表示，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引发全球关注，当前全球至少有23个国家和地区发现该毒株病例。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玛利亚·范科霍夫一号表示，现在断定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率、传染性以及是否会导致更严重的疾病还为时过早，信息仍在不断更新，研究还在进行之中。 又有一些国家一号报告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其中韩国报告5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日本发现2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美国、沙特阿拉伯、加纳、尼日利亚、爱尔兰均报告首次发现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2，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866,4361例，死亡78,1590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43,572例。新增死亡病例1788例。 由于新冠病毒感染率大幅反弹，葡萄牙一号起正式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俄罗斯外交部12月1号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在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召开之前，俄罗斯敦促所有外国伙伴不要追随美国画民主分割线，而是回归到遵守国际法准则，在实践中承认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国家主权平等。声明说，美国有关民主的言论不仅完全脱离现实，而且非常虚伪。俄外交部敦促美方在输出民主之前，先解决好自身问题，弥合本国社会不断加剧的道德和价值观分裂。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魏东、孙稳、刘梦雅，主播郑兰、方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 大声唱冬奥， 一起向未来。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